别问我的名字，别问我的样子，别问我的想法，别问我的目的地，别问我是谁。2021年开始，我在 FM876，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我在家里等你。 我们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深深只爱过一个属于自己最好的家。 住在876，做更好的自己，住更好的家。 小时候我一直有个梦，有一天我要飞上外太空，就像夏夜繁星闪烁，幻想我能穿梭其中。 北京时间下午的2:06，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在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给您带来的住在876，记住啊，是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大家好，我是高燕。 还谦让起来了。 哎，这个开头特别像我去年代班我们的歌的时候的我的开头，因为我们俩主持我们的歌的时候，我们俩风格不一样。 对， 浩洋是一定放完片头之后就是电乐，然后他会先说话，我是一定先放歌，所以今天的这个可能大家会恍惚，哎，怎么是浩洋播的天气？这歌怎么一开始？难道是夏明来带班吗？不是，是我们住在876，在新的一年有了一些调整， 对，有了新的气象啊。这个没看，刚刚我们俩还谦让了一下，我觉得让袁老爷先打招呼好吗？ 谁说的？我们都是把新人往前推。 哦，这样子啊。 对， 好，行。 枪林弹雨，你们先来。 对，我觉得作为高燕姐来说，我跟你说，我这叫习惯了。节目当中 我还很年轻，你知道吗？ 对，真的是前辈， 确实是长辈， 真的是前辈。 对， 真的是，我都可以说我是听着他节目长大的。我跟你说，今天这个 不带这样的，以后咱俩是一节目，好吗？ 行。 那个时候我们俩做的节目你都听过是吧？ 不是，你能不能？ 你们俩做的节目的是哪一年的事儿？ 就你小时候啊， 我小时候。 这还在补刀的时候。 就是这首歌就是给我放的，小时候、啊。 哎，是。 是是是，欢迎大家啊！今天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节目在2022年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成员的大聚集。 对，但其实有一个成员也要来， 本来今天有他的， 但是他身体抱恙、啊， 抱恙了， 临时抱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对， 反正临时就说不来了。 是， 你 知道是不是抱恙？ 把他的这个任务呢发给了我，所以我待会儿带他来啊。 啊，就 是 今天就手里边存货挺多， 对，存货挺多。对， 我们这节目有一特点，谁没来说谁。 哦，真的呀？ 对，所以以后呢， 那真的很说小群啊。 哎，别老提他名字。 啊，行，那我对不起。 对，哎，对， 不能露出是吧？ 所以也是这意思，就是新年 多多来啊， 嗯， 尽量不要缺席， 哦， 否则会很惨， 会很惨， 会很惨啊。 得嘞，下回咱故意不让他来。 对对对， 是吧？ 行，我跟你讲， 就说的， 就是实际上这个节目啊，等到大家做的这个就相对来说如鱼得水之后，你不用说是人不来就说他，人来了也可以说的， 那倒也是， 明晃晃的就来了， 可以， 是是是是是 是啊，嗯，哎呀，2022年来了，真的是我觉得特别期待的一年， 万象更新呐， 是是是是是，其实，在这一年刚开始，你就会有很多的展望，有很多的期待，嗯，作为我来说，可能期待的就是。啊，是吧？ 嗯， 很多的好 对对对 好事儿发生在身上。 当然，当然， 啊、每个人可能 一定会的。 对对对， 嗯、我金口 是吗？ 嗯， 那我就 说什么准什么， 赶紧拜一拜，快插三根香， 拜一拜。这个封建迷信搞有点，对对对对对。下面新年有什么？比如说一些就是特别务实的一些愿望， 就是和你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度过2022年。 那没问题。 对， 嗯，这个的。 就希望我们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壮大， 嗯， 希望我们家庭的成员越来越友善，越来越和蔼， 嗯， 越来越亲近。 怎么叫越来越和蔼呢？ 我本来想说和蔼来着， 嗯， 后来觉得好像没有这词， 没有这个词儿。而且也说实话，我感觉也不能太壮大， 嗯， 对， 说比如一个节目组 不能再壮了， 180号人， 就一个小时节目，四个主持人也不合适， 对 吧？ 一年轮不上一次，你说这怎么弄啊？ 是是是， 是 我们尽量让他该不来的就少来点。啊，对，该来的我们多来点，对不对 啊？ 好嘞，反正春风说了，说燕儿姐他们俩，嗯，我劝你就不要善良了，嗯，行了， 对对对对， 我知道你们风格了。 主要是他，我跟他走， 慢慢体会啊， 被他带的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话题啊，很早就发在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 是， 其实就跟大家要聊一聊2022年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小愿望哈、啊。那今天实际上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还是跟大家想做一期好物的分享， 嗯， 对， 对对对。那就是2022年的什么呢？ 就是第一波种草的好物 啊，就是开年我就特别想要的东西。 对，特别想要的，燕儿特别实在， 啊、 说哎，这个我还没买呢，我能推荐吗？太实在了， 对对对， 所有推荐的好物我们基本上都没买过。哎， 是这样的，但是我这所有都买过呀， 真的呀。 对，我这是家电达人嘛。 哦，对对对， 对 燕儿说了，说这个我得心应手， 我得心应手， 什么家电他都用过。 对， 确实是，而且我觉得人家这种态度非常的就是实在，就是说， 哦，那确实，那确实 我用过了之后觉得好的我才会推荐。 那当然 啊、嗯，家里边是需要个实在人的， 是是是， 都不实在， 就是合着你们全都不实在是吗？ 不用，我们是也很实在。这都是岁月赋给我们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知道吗？慢慢改，慢慢改啊！ 行， 我说你呢啊！ 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平台来聊一聊，比如说2022年，您有没有什么第一波特别想要的或者想推荐给大家的好物？ 没错 啊，这个图片呀、文字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啊。两个互动平台啊，一个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一个就是听听 FM 的我们、住在876的聊天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说，我这一两年第一次说错啊。对，住在876的聊天室就可以，就到这个点儿 没 办法， 没办法，没办法， 啊、确实是， 我们都习惯了。没事，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昨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是2021年我们的歌呢。 是是是，这个得给您好好说一声谢谢。 您客气。 来吧， 来， 谁先来？ 谁先来啊？崔丁壳吧。 崔丁壳啊？ 对， 行，来， 崔 丁 壳。 漂亮， 你先来， 来 咱俩， 崔 丁壳，崔丁壳，好，好， 来，我给大家先放出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 哎，是不是得发图片啊？ 嗯，可以。 那我发不了图片吧？ 你发给浩洋 啊，好吧。 行，您微信上发给我，然后我发到那个聊天 室。赶紧把我弄成主持人啊！ 行， 你本来就是主持人， 但我在那个听听里边，目前 不是一般制作人啊，就不会在这个主持人的行列里边，你知道吗？ 对，回头改一下啊。 哟，这是什么？ 我发上去了， 这是个哦，这是中国环保大宁环保手表，纸手表。 对，这个手表的、 这个 哦，这个 我有， 有你真有是不是？来，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来介绍一下。 你先说，你先说， 我还没有买呢。你既然有，我就别班门弄斧了。 所以我发现最后你们推荐的东西我这儿全有， 哎，真有。所以2022年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推荐一些燕儿没买过的东西。 对对对， 这靠谱。 我的天呀，你真的什么都买，燕儿真的有啊？ 发给浩洋啊，那个 你真的有这个呀？ 我真有。 你先介绍一下， 我真有。 你先介绍一下， 这个好吗？ 这个是吧？可便宜了， 对，很便宜， 很便宜， 这确实是很便宜。 然后到底是谁推荐你们？ 不是，你先说你的使用感受， 无所谓。 是这样的，其实我是觉得这东西它就是一个怎么说？首先它不怕水，肯定的， 嗯， 就是你去洗手啊什么的都不怕， 嗯， 完了以后呢，就是可以常换常新。 因为它很便宜。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那个就是因为它纸的嘛，所以它各种图样啊、颜色呀都特别多。 嗯， 然后你可以随意去搭配衣服，你可以买个10块20块都没关系。 对， 嗯，然后呢，用起来其实也还行。它基本上那个电池基本上可以用到一年，也就是说你这一年了，然后你把它扔掉也都不心疼。 它是起泡型的是吗？就是它没法换电池， 它不能换， 年抛 不能 年抛 年抛。 哎，其实还挺有寓意的，你 不能那个换电池，就是你买了一颗这个，然后你带一年，然后第二年你就可以给它扔掉，换个新的。 挺棒的，挺棒的。哎，这个特梅普说了，哎，真的没文字说明，我还以为是搓澡巾呢。 搓澡巾， 对， 所以他加上了一个文字说明，知道吗？ 对对 对。 哎， 而且 特别好看， 这上面好多啊，其实它的图案，它那个颜色，大家可以随意去看啊。 对， 超级多，就是基本上你都数不过来。 哦， 有那种中国风的，然后有那种什么欧美式的那种 范儿，科幻的什么的 啊，对对对，都有。 哎呀，燕儿推荐这个真不错。 得了，这全都改我了。 不是，浩洋为什么要推荐这东西呢？ 就这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它的这个功用啊，就是它的用途是非 常，首先是有功能， 对，简洁明了的， 实用， 就是看时间。其次呢，看时间，可能现在很多人喜欢戴表，但是觉得一个是表太沉，或者一磕一碰什么的容易有问题， 而且太贵。确实贵，20-30万那谁受得了？ 嗯，是有时候表太贵确实不行， 是吧？ 对对对，我这不是，哎，不用戴。 哦，没戴今天哈，戴的另一个。 嘿，然后呢，这个表就是它的这个造型啊，各方面我觉得很时尚， 很时尚， 戴在手上也相对来说是没有什么负担的。 嗯， 就像刚才高燕所讲的那样，我完全同意 啊。你就可以叫燕儿，亲切一点。 对。 行，我老觉得这样有点。 你叫燕儿姐吧。 大不敬，对， 叫燕儿 燕 儿姐 吧， 燕 儿姐， 燕儿姐吧。 行。燕儿姐就不要带个疤了， 叫我明哥，明哥就可以 啊，明哥啊，明哥燕儿姐， 哎，行， 咱俩我就感觉带秧歌感觉那种，你觉得吗？ 是 吗？ 是，我们就准备接活了， 确实很便宜， 过年我们可忙了，哎， 常换常新， 常换，那大概多少钱，啊，这东西？ 几十块钱。 啊，就几十，小几十， 有的还没那么贵， 嗯， 有的可能十几、二十几就能买到。 哎呦， 对 对， 在我们的直播间，您就是十几、二十几可以买得到哈，我们没有小黄车，哎呦，有小黄车就好了。 对，咱应该大家拉一个， 真的，真的， 真的可以拉一个， 是， 就生活好物，简直了，我跟你说， 这就得靠咱俩了， 啊， 这节目创收呀，主要靠咱俩了啊， 是是是，你们俩加油， 好吧，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手指手表啊，不是这个 指 手表， 环保 手 表， 环保指手表， 嗯 嗯。 接下来该谁了？ 燕儿该你了， 该我了是吧？ 你给 花 洋发了吗？ 发了 。你随便发一个先，我发你那。 行，我随便发一个先啊。 嗯。 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上图的是高燕儿啊发送的第一个好物。 嗯。 我觉得他你给我来了前两个，这两个都有点像。 哦，是吗？ 就感觉像是 像吗？ 杯子状的那种感觉。 不像，那俩不是杯子， 啊，不是 杯 子， 是 吧？ 类的一个不是。 来，我们看一看，啊。 你先发一个。 哦，正在发。 看你发的是哪个？ 网络，哎，好了。 哦，这个，因为我们家后边那忒乱那墙，我就给它弄了一堆花儿。 哦，这就是你们家的呀？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没敢照它那个牌子啊，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那个真空机，就是某某人的那个真空机。嗯，然后 一般到这时候呀，我们都会说， 啊， 你猜猜我这是什么东西？ 嗯， 哦，是这样子，那你猜猜我这是什么东西？ 我猜有可能是个真空机吧。 真空什么？ 真空机， 嗯， 是吧？ 机， 嗯，是吧？ 嗯嗯，算你猜对了啊！ 哦，真的呀， 真的呀！ 我的天，我猜的好准，哇，太厉害！ 我怎么觉得全都冒星星了？这个就是这个呢，就因为没拍到它那个正面啊，它是这样的，就是我对比了，因为我们家还有那个就是也是抽真空的，就抽食品真空的那种一个平盘，反正就是那种很多。然后我发现这个，我后来买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用过的最好使的。 明白。 而且它我底下不是有一个那个袋子吗？这个袋子呢，它 是 可以 专用的吗？ 对，这是这个牌子的专用的。 哦， 但是它是可以无限次去立，就反复使用的。 明白。 因为以前呢，他们有那个真空袋子，就你用完了之后就只能扔掉了。 一次性的。 对，这个是可以反，你比如你清洗完了之后给它晾干了，然后反复使用都是可以的。 环保。 很环保，对。然后再一个，最主要是它的保鲜效果特别好。 哦， 就是之前那个我抽真空的时候，主要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吃完了那个，尤其像夏天， 嗯， 你吃那大西瓜， 嗯， 是吧？你给它切开了以后，你可能有需要放冰箱。但是如果你要用那个什么保鲜袋啊，或者是用一些以前的那种抽真空的，可能保鲜效果其实我试过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家里头有时候炒菜，可能一个大姨妈菜切开之后，或者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弄开之后，或者你剩菜了，当然不建议拿来剩啊，但万一你剩了呢，你就那么搁在冰箱里头，其实它挺容易滋生细菌的。 是， 对。但是用它去抽了真空之后，放在这个袋子里的之后，我发现我那天特意试了一个 香肠， 嗯 啊，就是那种火腿类的， 嗯 啊，我给切开一半，我就给它抽上了。我想，嗯，这个一般情况下两三天估计也就差不多了。 然后您放 了，然后我放 了 两 三天， 那我还吃不吃了？就是我放了大概得有半个多月 哦。 然后我打开以后还是超新鲜， 哇！ 就是它的那个保 鲜，刚买的还新鲜， 就是跟刚买的是一样的 哦。 就是它的保鲜效果是特别好。这是我自己用过的啊， 明白，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是我今年我觉得比我其他买的那个抽真空的那个机器要好很多。 这个你看我们一说到抽真空啊，可能在收纳上会用的比较多， 对， 对吧， 嗯， 压缩一下被子什么的 不一样，这是食品级的， 这是食品级的， 当然了 我还想说呢，它有没有那种压被子的那种袋子 会他出一个啊，会他出一个， 哦， 但主要 但 是 这个就是用食品的， 对，主要是食品的，它有大袋、中袋和小袋，但是基本都是搁食品用的。 哎，现在有那个低温慢煮机，你玩过吗？ 啊，我有， 那个不也得是抽真啊？你也有对吧？ 对， 那个不也得抽真空吗？对不对？ 嗯，反正就是 这个能行吗？ 那肯定不行。 哦，那还得是用那种的， 那个因为它是做烹调用的， 哦， 你做烹调用的和这种专门去你相当于你所说的储物吧， 明白， 就是收藏类的， 明白， 就是肯定还是不一样， 明白。 但是我觉得对于家庭来说，其实还挺好用的。 哦， 嗯，反正我自己还行，对，哎，对，对，很多朋友也都看到了，就是那个牌子的那个霜，什么人的那个， 对， 嗯，对 啊， 对， 特梅普说了，燕儿啊， 嗯， 虽然没牌子哈。但是有文字说明 啊，是吗？ 我们都看到了呀， 哦， 整理袋上也有它的图案呢， 哦，还真是啊，我哎，看来我这手机拍的还挺清楚，我要不要推荐一下我的手机 哎，这个说实话，这个抽真空现在家里面就是各方各面其实都能用着， 对， 这个是偏食品的， 对， 刚才小胖说的是那个比如说储物的，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储物的这个抽真空，抽被子的那种我是不建议大家去用的。一个呢是因为就是你抽完的是，虽然它的这个压缩变小了，但是有一些被子是比如说像那种比如像那个叫什么来着， 太空被，羽绒被， 羽绒被可能还好，因为你碰碰就起来了， 嗯， 尤其是那些那个就那个叫什么 棉花被， 就橡胶什么的， 乳胶， 哦， 乳胶 被，对对对对， 不是乳胶都有被子吗？ 有啊， 用乳胶做被子，啊， 对，乳胶什么床垫呐，啊，被子啊，然后包括一些 枕头啊 都是有的， 嗯， 哦，哎，我还第一次听说有乳胶的被子， 家具来找我，家具达人， 嗯，我的天啊，太厉害了，哎， 都有， 真的。2022年就是不一样，我告诉你。 继续说乳胶的，比如说要 抽，就比如乳胶，它其实是你要给它老是那么压死了之后，等你再打开以后，它的一些缝隙什么的，其实有时候是回不来的， 就粘上了。 对对，然后而且再一个就是你，因为你的被子大小都有，你去收纳的时候，它可能就不会说像那个就真真正正你弄好的跟那个四方块，就你很好收拾。比如有的时候空一块， 嗯， 有的时候那啥，所以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的方式。 嗯，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用那个 乳胶被，好用吗？ 比较轻，然后呢盖起来挺暖和的，还行， 也 挺 暖和 的，舒服 的。它和那个羽绒被感觉呢， 嗯，羽绒被会可能会更轻，但是像 那我买羽绒被不就好了， 就是， 还可以压缩一下 但是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那个就是羽绒被，因为有的人觉得羽绒被太轻了，就没有压到身上那种感觉， 哦， 然后乳胶呢是因为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那个除菌效果特别好，就是它不会生一些这种细菌啊，包括你的汗渍那个就是接触到这种乳胶上，它就会自动的清洁。 但乳胶不也是也需要就是定期的去晒一晒？ 不，乳胶是绝对不能晒的， 不能晒，一晒就干了，是吗？ 绝对一晒它就坏了， 哦， 就是绝对不能去晒的。 那就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不能收被子，也不能拉开窗帘，让它见着阳光。 没有，它那个只需要在一段时间，你搁在那个比如说家里的阴凉的地方，让它就稍微的通通气， 哦，还得找阴凉的 地，通通气就可以了。就是你家里没有关系，你别直晒就行。 朝北面的房子啊， 没有，朝南也行，因为你只要不在那个阳光下暴晒， 长时间暴晒，只要不这样就 行。 对，行， 反正就是您如果家里边卧室面冲南，您就把那个棉布的棉门帘呀，啊，赶紧收起来，就是尤其是乳胶的啊，反正不能晒。哎，这挺好的，这个挺好， 嗯， 我觉得这个特环保。 对。 来吧，最后我来推荐一个啊，就是这时段的最后啊， 嗯， 你们俩推荐的都特别特别好，我 觉得都像是我推荐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最有发言权啊！我推荐一个就是玩的吧， 这我没有， 最不正经的 可赛， 对， 可赛，这我知道， 因为我喜欢玩冰人啊， 嗯， 这是我最近一个特别想入手的， 首先它是小红人， 嗯， 有点过年的喜庆氛围， 嗯， 同时呢看着倍儿熟悉，你知道吗？ 可以。 你如果我买一群可赛号放在那儿，嗯，多帅呀，啊！ 那你可以来个那个，再来个配个别的呀。 现在他还没出呢。 哦，好吧。 估计可能慢慢会要出。 我还说他一人多尴尬呀。 没有，现在先出了他那个人。 啊， 先出了他那个人， 来个机器，来个大炮，来个那个， 哎，对对对，大炮还没出来呢， 还没出呢哈。 我们正在，不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出啊， 嗯， 但是这人刚出来， 嗯， 这个唯一一个缺点就有点贵。 Molly 是吧？那个机器人叫。 说句实话，那个我没看过，知道吗？就是我不是那，我毕竟还不是那个年代的人。 完了， 就是 又开始， 我只是听说过啊。但就这种感觉，我 扎心呢，我跟你说， 对，也没有，我也看过啊。但是具体的里边的人物怎么我不太记得，但是那个台词太经典了。 嗯， 人间大炮一级 准 备， 嗯， 人间大炮二级准备， 嗯， 人间大炮三级准备， 哪有三级准备，直接放了， 啊，就放了，哦，还是你看的认真啊？就人间大炮发射会有个这个吗？ 人家要 放啊，就是个放啊， 但是不是放这字儿我忘了啊，就是这个意思。 好，人间大炮放那人，咚，就跟那个大炮崩人似的，就跟我们看那个， 哎， 那个马戏似的，砰， 对对对， 就出来了。 哎，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绕口令呢，不是绕口令，就是一个那个 小屁话， 对，就好像小孩玩的那种，嗯，什么恐龙特级可赛号，美什么美丽的什么什么什么尔他侠，爱吃肉的 尔他侠，对对对， 爱吃肉的莫莉。然后还有什么什么来着？忘了，反正就当时我记得小 就是里边的人物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给他们起了一个 呢， 起了一个那个类似。 我为什么对他的记忆仅限于这身衣服呢？ 哎， 我对于剧的理解还是太流于表面。 我记得就那句话就喊个，就人家那炮那个叫特兹， 嗯啊，对对对， 特兹。 嗯， 把特兹发射出来的是特兹是吗？ 对，不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人叫什么叫格武。 啊， 把格武发射出来的叫特兹。 哦， 对对对对对。 哦， 我就喜欢那公主啊，是 就是尔他夏是吗？ 对对对， 可赛前来拜访，对吧？ 对吧？里边还有乌拉拉呢啊， 可以， 还有乌拉拉呢。 对对对对， 好吧，我突然有点不太想买它，我觉得它和我的连接好像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你看看，哎， 对，你看人家有那个，就那坏人叫什么来着？ 坏人叫，我想想， 戈德米斯。 啊，戈德米斯，对，戈德米斯破坏了戈德米斯的什么什么，他的计谋。 戈德米斯已经出来了，你看。 哦，是吗？ 嗯， 对，戈德米斯。 哦，戈德米斯， 那个是戈德米斯。 还有扎基总监什么的啊？ 我怎么对戈德米斯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好吧，那他打谁去呢？ 他 人家大炮 不太记得呀，不太记，反正就记着是发出去了。 啊，行吧，咱过了吧，过了吧， 过吧，真的 过 吧。 然后有个钮还能变大，是他吗？ 那是蚁人吧 翻篇吧啊， 翻篇吧 好吧，我不要了，好吧，今天我们所有选的好物，啊， 春风说叔叔阿姨你们说的都是啥呀，我咋都听不懂 对对，我们也是似懂非懂。 这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动画片，你没看过，哎，不是动画片，真人动画片，你没看过吗？哎，真的真的 out 了 out 了啊！ 就这个最早是在1978年的时候问世的 嗯， 这部剧， 嗯， 哦，是吗？好早， 对对对对， 我说我怎么记不太清楚啊？ 是， 哎呀，人家说我只知道光头强、天线宝宝，你看看， 行， 没有我们可赛号来的那么猛烈吧？ 是吧？咱还回归到现实吧？啊， 好吧，好吧，嗯，哎，啊，这是一个玩的，主要是因为是个小红人， 嗯， 我当时看着我说，哎呦，这还眼熟，还是可赛号里边的，所以就给作为第一个好物。接下来的两个好物都特别实用， 嗯， 我的， 啊，可以啊， 对， 可以。 所以其实咱们就是上半时段还有30秒钟，你是对于这种小冰人会有一个收集控吗？ 有， 你现在有没有收集一套某一个？ 没有，我原来是想收钢铁侠收一套的 啊， 谁知道他出的也太频繁了， 而且很贵， 嗯， 而且很贵，他一会儿出个战损版的，一会儿出个没头盔版的，一会儿出个有头盔版的，一会儿出个第二代的，后来在好还有8秒钟，后来在某一集里边一下出了一堆，你记得吗？后来我就收不起了， 我 就没有成型啊。 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再见啊。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

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看了一眼表，北京时间下午的2:3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我是郝阳， 我是高燕， 我是夏明。 嗯，今天是我们2022年的第二期直播节目。 是的 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三位主持人啊，代表着一位因故未来的主持人，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 差点说成已故的 因故嘛，未来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好物啊。 是， 对对，分享好物现在变得尤为的有压力啊。 哦， 因为 对对对对， 新来的这一位主持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大拿了， 感觉我们找的没有他没有的。 对， 别。别， 就那小红人没有， 没有， 但是人家对人家历史太熟悉了，简直， 对不对？可他咪死都知道，我的天！ 哎呀，太可怕了，我跟你说。 是，还来吗？下半身 有点那个什么了。 我觉得我其中有一个样肯定没有 啊，是吧？ 真的？ 那你先来 是吧？那你先来， 那来吧， 来 来、 哎，这个是我最近。看了好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适合我的一个， 最适合你的一个东西。 那我肯定没有。 不不，它适合很多人 啊。 能看出来是什么吗？ 我看看啊，能，可能网络不太好，就没想。哎，出来了，出来了。 榨汁机吗？ 这个应 该差不多吧， 是一个榨汁机。 它是一个磨豆机， 磨豆的啊， 对， 专门磨豆的， 专门磨豆的。但它 磨咖啡的吗？ 磨咖啡的、 嗯。 旁边不是一个手摇的那个磨豆机吗？ 嗯、 这个家里边大多数人都会有。 嗯。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磨过豆没有啊？ 累死了！ 哦，他太累了。最关键是有一些咖啡的业内人士玩的比较深的朋友们跟我说， 嗯、 你磨的那个手速啊什么的，他还是有要求的。 对，我有一个复古的， 哦， 就是那个长的那个样子吧，特别像那个就是以前那个跟留声机那种感觉， 哦、 是特别复古的。 哦， 然后我就试了两下，我就给送人了。 对， 实在磨不动。 首先特别难，其次想磨好也特别难，所以我就说，哎。看到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新年我可能会来一个， 就是也没来呢， 没来呢， 啊、 嗯，没来，都得攒钱， 得嘞， 我买的所有东西都得攒钱，这也不便宜呢。 你试试，你应该可以了啊。 哦，我 你应该可以发图片了， 是吗？ 我接着说我这个， 测试一下， 我这不知道大家手摇的家里边有没有？如果你也觉得是比较累的话，哎，旁边的这一根棒棒是可以把它变成电动的。就是它可以直接插在你的那个，你把手摇的那个把儿拿起来之后，它直接插在那个螺纹上，就可以把它变成电动的了，就会省好多的事儿，而且你不用再去买一些电动的一些磨豆机什么的，不需要了。 但它还需要那个，就是设定一下速度或者什么？ 它可以是 设定是吧？ 对，所以这个对于豆来讲，它的出品来讲，相对来讲比较稳定，比你手摇的要稳定的多。 嗯， 而且呢，我觉得它是在手摇的版本上进行了一个升级。 嗯， 同时，如果大家对于手摇咖啡豆，就是那种手摇磨咖啡豆的话，是有一种特殊情节的。你觉得，哎，这个好像就比机器磨的更有人性化一些。但是如果真觉得累的话，可以拿它替代一下，升级一下。 我觉得挺好。你觉得咖啡是品质生活嘛？是不是？ 对啊， 嗯， 你没有吧？ 我没有。 燕儿没有吧？ 有。 真有啊？ 有。但是我的那个没他那高级，因为平常我可能喝咖啡喝的少 哦， 因为我那个就是我喝不了那种就是挺纯的咖啡，一喝我就开始这样。 这怎么了？这是 哆嗦了， 哆嗦。 不是你们家多大的房子？怎么什么都有啊？ 不跟你说嘛，家电小达人嘛，真是。 哎呀， 我那还不行呢。 那你退出得。 哦，那我退一下。 退出试试。对， 好吧，好吧，好吧。 我觉得就是说实话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属于享受生活当中的一个佳品， 对， 对不对？ 对。 但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啊，一个上班族， 嗯， 可能一般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或许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嗯， 比如早上起来，哎，自己开始用这个磨磨豆子，然后看着它磨，然后自己泡一泡， 对， 可能平时这个时间真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 哎，但其实哦，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啊，你可以了，阿燕， 可以了，终于可以了。 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办公室也会手摇，家里边可能有一套比较好的设备， 嗯、 但是在办公室呢，相对来讲就说，哎，我也不用太过复杂，毕竟办公桌也没有特别大， 嗯、 我摆一个机械化的全自动的设备也不合适，对吧？ 嗯嗯嗯， 那我就来一个手摇，然后我有一定的，比如说我有那个滤网啊，我有滤布啊什么的，我可以做一杯手冲就可以了，对咖啡品质要求比较高， 嗯、 但是这个呢，就解决了一个不用 让你觉得很费劲儿的一个你觉得是一个痛点，我觉得是解决这个痛点，而且它还有分级，就像燕儿说的，它可以分不同的速度，你磨出来的咖啡豆的大与小啊，颗粒的大与小啊，对于一些玩咖啡玩的比较深的，其实也没有那么深的朋友们，可以去买一个这个。最最关键的是，你不用把你的原来的手摇咖啡机给扔了，您直接把那瓣拿下来，把它直接插在上边，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电动的磨豆机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的。 哎，它还能磨别的吗？ 它你磨豆浆啊， 磨个黄豆什么的。 你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我觉得应该可以。 嗯， 但磨出来之后，你是不是还得 咖啡味是吧？ 你是不是还得有一个豆浆机来做的呀？ 有啊。 但是豆浆机不就已经把你解帮你解决了磨豆的那个？ 我这不就用你那测试一下吗？ 哦，行，终于知道为什么你是家电小达人了，是属于你在测试它的边界，对吧？就看它到底能用到哪儿坏，对吧？所以你们家可能有一堆小电器，但好多都是你用坏的。 用坏倒不至于，就是可能用完了之后觉得它没有那个效果好，就搁置了， 放在那儿， 然后看谁要就谁拿走。 哦，哎，这个好哎，终于没人了， 捡漏是吧？ 我们住在八七六啊，有一个不定时的跳蚤市场 啊，这样啊， 你可以把你家里边那小电器都可以放在跳蚤市场。我们正愁没货呢， 你 知道吗？ 真的是吗？ 对，因为我们啊都是看得多买的少，不像您啊， 都是收货型的。 好，加油啊！ 好嘞， 哎， 就是你刚一说他是把东西往坏用，就是测试它边界，我就突然想，就是以前比如说现在很多那个电热水壶。它不是有一个 max， 对对对， 就是最大注水线。 对， 有的时候就特别想挑战一下，我多出来一点啊，会不会怎么样？ 哎，可能还行。 我满满的一壶，会不会怎么样啊？ 嗯， 对对，千万不要 这样。有时候挺有意思的啊，生活嘛，是吧？ 是。接下来谁？ 接下来你 燕儿吧，燕儿测试一下。 我测试 一下，万一你能发出去呢？ 我能发了，我刚才看了 啊，你试试。 我可以发了。 你先可以说一说你接下来要发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 也是个家用电器吗？ 小电器。 也是你们家有的吗？ 当然了，我发的都是基本上现在目前发的都是我有的。 突然觉得压力好大，真的压力好大。 是是是， 这是个什么鬼？ 你让你猜吗？你刚才不是说不让说吗？ 榨汁机 不是，其实也算 绿色的那个吧？ 保温壶 不是，它也算。 你能不能下一次把标遮上？ 我遮了吗？我 没遮啊，我一看我就知道什么牌子的。 哦，没遮是吧？哦，我还说我没拍上呢。这 搅拌机， 他们家出的这个东西还挺多的。 搅拌机 打完了之后直接倒过来，它就是一个、就是、 对对对，就成一个杯子， 对对对对， 你可以随时拿走嘛。 其实这就是一个那个便携式，其实你说的也对，但是它不是光榨汁，它就是一个便携式的那个、 哦、 算是搅拌 打碎机。 不能叫打碎，就是搅拌，你就叫它榨汁机吧。 行，漂亮。 就是一个便携式的，因为我家里的各种什么榨汁机啊、原汁机啊，然后什么这机那机的挺多、 哦、 然后呢就是我有时候觉得说，比如我要出去然后呢这个你说你不能拿一个大机器出去、 嗯、 对吧，然后我有之前也买过那种小的那种杯子，但是说实话不好用。 嗯， 然后这个牌子的这个呢，我自己用来之后，我是觉得在我用过的这种小个的那种便携式的里面，算是真的确实挺好用的。 哦， 而且它的那个就是清洗很方便，因为有的时候你弄榨汁机好像就是清洗特别难，因为你还得洗刀片吧，还得洗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我那图片上，它那个刀片其实就在浮在上面，就是你洗那一冲就好了，你不用再拿手去抠啊什么的。然后再一个呢，它充电很方便，它没有旁边的那个孔，因为有时候怕水嘛，所以你看底下不有一个小托盘儿，看到吧？这小托盘其实就是充电的，你只需要把这个盖盖上之后，倒扣在这个盘上，自然就充上了。 哦， 然后你把那杯子拿走，然后就可以了。 这么高级呢？ 对，它就是其实类似有点像那个无线充电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2020年你可以开一个属于你自己啊，2022年， 嗯， 我要活过去了。叫高燕的养鸡场，那个鸡呢就改成各种机器的那个鸡， 哎， 对不对？ 可以， 各种小家电你都可以在这个厂子里边去进行送啊、推荐呀，都可以。 得嘞，那咱那个制作费能加点吗？ 问他， 制作看看吧，看每样卖出去的都给你还不行吗？好吧。 天哪，对，反正这个就是我觉得便携式当中确实挺好用的。 对， 嗯， 有人说可以打奶昔， 可以，对，我 是的，是的， 我自己在家就用它，最近打的那奶昔还挺好喝的，就是用牛油果、香蕉，然后再放点牛奶，很香浓，就用它打。 哎，真的，就这些小电器啊，不得不感慨，因为原来这个我也有过，我的是另外一个牌子的，而且是刚刚出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当时觉得特好用。 后来不断的更新迭代， 对，更新换代特别快， 对，做的又特别漂亮。后来拿了那个新款的一用，哎呦，人家的首先那个声音特别小， 对， 做的倍儿漂亮。 嗯， 你如果把那个它的钻头，不能叫钻头吧， 嗯， 叫那个旋转的刀头， 嗯， 拧下来之后， 嗯， 你换上盖儿，它是一个特好看的杯子。 嗯， 就真的跟你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一个色儿。 嗯， 我就觉得，哦呦，太好了！但是原来的那个你还能用，所以就老舍不得把它更换了。 来，跳到市场， 咱们换了是吧？ 跳到市场。 哦，你这个要出啊？ 不，我这个先不出，我还用着呢。 我说刚说我想领啊，对， 你出一下。 那我出了，我得有劲的才行啊。你这样，你先把你这个劲给我，我把我那出了。 那我 咱平替怎么样？ 那你再给我来个新的呗。 新的你们你都有养鸡场了，你还问我要新的？你可以下次推荐的时候推荐一个你马上要买的， 啊， 不就可以了吗？ 有一会儿我就推荐你马上要买的。 哦，好，特别棒，这什么都有啊。来吧，浩洋，给你了。 来来， 嗯，我本来还想擦一擦，算不擦了啊。 哦， 就把这些图发上来了。 行， 嗯， 大概是个什么东西？ 我一发上来，它是一套的，一组的， 一组的。 嗯， 哦， 来看一看啊。走一走看一看，对，其实跟它那个有一些功能是类似的， 嗯， 哦，这个我知道， 可以加湿吧，这个 可以加湿， 嗯，然后又可以那个冲手机， 还可以熏香， 嗯， 对，然后它这分别是一个什么啊，它 电磁炉， 它主要就是底下那么一个小盘子 啊， 嗯，那么一个小盘子呢，它就是一个无线的一个充电板， 嗯， 然后呢在上面可以放蓝牙音箱，可以放加湿器，可以放那种拍拍的夜灯， 嗯， 就是你一拍它亮了，你一拍它就灭了，然后还可以给手机充电。对对对，这个放在床头的话，可能对于比如说女性朋友来说比较的便利啊， 嗯， 夜间能想到的或者能用到的这些小物件基本上都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盘子上就给它完全实现了。 嗯 嗯，就这个东西， 好多人都说哇这个好，哎，这 是 个充电板， 是 是， 嗯， 对， 哎，但是不是有的手机是不兼容的吧，就是有的手机是不行的， 确实是 有些手机是可以的。 对，但现在基本上从这两年所 新出的 全部都带这个功能了，对对对， 无线充电， 对对对对， 哦， 是的，就基本上都能满足绝大多数的手机用户， 特别好。 嗯， 对，节气，尤其这个季节特别合适，你看特别干， 真的干， 干燥，需要一些 必须开加湿器， 对 对, 对， 嗯， 这找不着什么槽点啊， 是不是？槽点你就说一说，比如说这个女士睡的这个枕头可能过高了，是不是？嗯， 是。 这睡觉怎么还能开着灯呢？是不是？ 对对对对。 挺好，好多人都说这不错，这种草了，大概多少钱呢？ 这一套下来大概也就是三四百块钱，这一套啊。 嗯， 明白明白。 它有各种颜色可选。 那它所有的这些蓝牙什么设备，就是买它的那个品牌的就可以了，是吗？ 对，就这就是一套。你买他就直接给你这一套， 哦， 除了手机不给你，像拍拍灯啊、加湿器啊，包括那个小的蓝牙音箱，嗯，都给你，都还包括这板一套的。 这就属于是家庭的后期升级，智能升级了。 嗯，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家具啊带有类似的功能。 嗯，对， 就是它床头柜啊就带有无线充电的功能。 对， 你把手机往上一放， 现在其实很多的这种模块其实都嵌入到了咱们的家居生活当中啊， 但是 家具当中。 对，您说我家已经有床头柜了，我总不至于为了这功能我换一个床头柜吧，这太浪费了。您不如就买一个这个叫充电板啊， 嗯， 特别好。而且都是无线的， 对， 给您的感觉特别神奇啊， 嗯， 而且也轻松。 它不是这个板呢，会有一根电源的连接线， 就你连它就行了， 啊， 对, 对对对， 充完之后拔下来就行，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好， 挺好， 嗯， 还可以， 非常好，非常好， 哎， 又该我了是吗？太快了，我，哎，这个特别好， 实用吗？ 这要你们家有吗？特别实用， 又特别好， 是我一直想买，但是。如果要是有的话，正好可以跟我说一说它的使用效果如何。 就是，水槽清洗的是吧？ 因为它是电动的嘛。 嗯。 有的时候我们在大扫除的时候， 嗯， 会用那钢丝球擦一些什么地儿。 嗯。 对吧？因为它可能这个污垢啊，存留了挺长时间了。 嗯。 你要使特别大的劲儿去擦的，擦某一块还好，但是如果您厨房相对来讲，哎呀，脏的地儿比较多，您整个收拾下来手腕都是疼的。 嗯。 这个哎，解决了。您直接用电动的就行，前面还有好多头，有可以换成钢丝球的，有换成那种就是我们洗碗巾的比较糙的那一面的，包括海绵的都可以， 嗯， 您拿它就跟打磨似的，滋儿，哎，过去齐活， 挺好。当然这个我觉得你还得配个东西。 配啥？ 配什么？ 配个这个清洗剂。 哦，清洗谁的？ 就不能干磨 你擦哪儿、 就是滋它是吗？滋它 不是不是，就是其实我、下次吧，下次给大家推荐，就是跟可以跟你搭配用的 哦，真的呀， 那个清洗剂 哦，特别好， 那个清洗剂就是特别好用，比如说像你的那个水龙头上面经常可能会有水渍啊， 是 或者那种这种，然后你就那个给它抹上或者是喷上，然后你用那个一擦就很光亮。就是有的这种不好使，有的还挺好用的， 是吗？ 嗯， 你那儿那个就好用是吧？ 就对，也是那个。 我们家现在用的那个就不好用。 对，所以就是有的那个要试过，你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哦。 回头下次推荐啊，下次。 行，下次或者 你可以 私信先给我啊， 要不 等下次猴年了。好，哎，这个你看，好多人都说这不错， 挺好。 这个出过一次啊？是吗？这我推荐过吗？我是这么爱它吗？ 可能有类似的一些，比如刷头啊， 就是可能一直你想买，但是你没买成， 哦， 所以你又出了一遍。 哎，真的，就这个是我一直想买的，但是还是我不知道它整个的使用效果怎么样。 买了不就知道了？ 我有一个担心是什么？ 嗯、 就是它会往外甩东西，你知道吗？ 嗯， 因为它毕竟是转的嘛。 对。 它如果你这边我是一个挺顽固的屋子，我把这边在，哎，它这儿是都干净， 见到哪儿都是。 一看旁边全是它。全是他的其他的小点点，那个就比较讨厌了。所以，哎，如果群里边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听友们，你们如果家里边有这个东西，可以跟我说一说，你们用的感觉如何？它会不会出现这种甩的情况？尤其是有水的情况，可能也会甩。油的话，甩出来就更麻烦了。 嗯， 啊，这本来是想让你省点事儿的，结果可能更耽误事儿了。 嗯，磐石说了，怎么和我刷手串核桃那个机器很像？ 哎，你别说，还真的是， 可以用来 可以刷手串。您买这一个，您就不用再买那个了。 嗯， 对吧？那个没法往这儿兼容，这个可以往那儿兼容，对吧？ 可以。 太好了， 不错， 来吧，该你了，别老看我的， 又该我了， 你赶紧买， 不是该浩洋啊？ 我就说你赶紧买一个试一试，告诉我使用效果如何？ 你自己买了试， 这个齁贵的，40-50块钱， 又该我了吗？不是该浩洋了吗？ 该你了，该你了，咱不是倒过来了吗？ 啊， 又该我了， 对， 这个我还没买呢，我这想入手还没入呢， 还有两分半啊， 还有两分半，我们够了。 合着 哎，这个我也看到了、 啊，这个是 青菜神器嘛，这不是？ 对对对。 其实那个之前有过那个，就是大的那种，就是做饭的机器里面可能会有，但是那个比较大嘛，不方便。如果家里头，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你随时想切什么切什么。 对。 嗯，然后你切片也行，切丝儿也行。我是觉得切菜特麻烦，包括我刀工又不太好。 我也是， 没事有时候切个手之类的。 我也是。嗯、 这个好像还挺好用，我看过他那些教学视频什么的。 对 对、嗯、所以我这一打算去入手，还没入呢。我这两天就打算买。 你赶紧入啊！ 嗯， 你要我干嘛？ 我试试。你这就是实验田，你知道吗？这个我也看到过， 是吧？ 但是我有一个担心啊， 嗯， 就是怕他的刀片儿。比如说它的维护，比如说它的锋利程度， 嗯， 是不是我用了很多次之后，它就没有那么锋利了？ 拿出去磨磨， 这个好磨。你比如刀还好磨一些， 那你换个刀片 完了吗？哦，可以换刀片的是吗？ 应该是可以，但是它这上面说是不用换的，就是那个、 哦、 你只要需要怎么调一下，因为我还没买呢嘛。 哦，行，赶紧买吧，没事， 买了 这个挺好的， 刚好能在节目当中说一说。 对对，这个特别好。 嗯、啊，小群推荐过吗？ 不记得了， 好像 这种好物可能小群很少推荐。小群推荐的一般都是，哎呦我的天，什么玩意儿，都是这种，像这个大家都可能会想要去买的，我觉得少啊。 这个特别普，这用一擦子就能，这不是跟那个擦子不一样，你擦子你还得特别使劲的一边摁着一边蹭蹭蹭蹭。 而且你不觉得擦子是一时爽，而且是开始爽。到后边会特别担心，我从小用擦子就怕 弄着手是吧？嗯， 我说这得多疼啊！ 一块蹭块肉去是吧？ 是，本来我这些素菜，结果我添个荤腥，这太难了。 而且这荤腥味道还不错，这是 我 尝尝是吧？ 你尝过是吗？我就特别害怕擦子那种东西， 嗯、 但是像这种，你看它是 搁进去 全部，对，它有一个是手按的，而且是借助其他的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也是手按的，你和食材本身，包括和刀片。不可能有任何接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对，而且它是什么样的那个都可以用， 就细丝什么也可以， 可以， 它这个是弄了薯条出来， 你细的呀，切片啊，然后切块啊，都可以。 还有就是它的劲儿得需要多大才可以把它变成这样， 我觉得应该不用，它总比擦的好吧。 时间不够了，这边开始倒计时了。 得了，下回见吧。 哎，3、2、1，咱们明天见，拜拜各位。 北广购物开播八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的支持与信任，1月4号至1月6号北广购物全场商品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在此，北广购物还给您提前拜个早年，祝大家2022年虎年大吉大利，虎年吉祥。 以下是广告时间。 周老师，过年好，给您拜年来了。 哎呦，这是理想是吧？哎呦，你说咱们就忙活一年了， 是 吧？咱们这到过年的时候，咱们得吃点顺口的。 对， 哎， 也没工夫给您聚。 今天我下厨给你做，行不行？ 哎，周老师，我给您拜年。 哟，这大包小包干嘛呀？ 您甭忙活，我今天带菜来了，您也不用到外边请我吃饭，您也不用下厨忙活，咱有这工夫啊，咱哥俩好好喝点茶，聊会儿天，吃点好吃的，我给您带一大礼包来。我今天告诉您，10分钟9个大菜，我给您上桌，并且是紫光园的好吃的。 哎、我瞅瞅，哎呦，还真是紫光园。 您大家看看 啊， 这是咱们 这包装还挺精美，大红色的喜庆。 对，这就是咱北广今天出的一大礼包，这叫什么？紫光园团年大礼包。 哦， 您看我这几道大菜，酱焖手撕鸡，紫光园的招牌，对不对？五香牛腱子都给您切好了。 嗯， 红焖羊蝎子、金头巴脑、醋溜木须、宫保鸡丁、酸汤肥牛，还有水煮鱼。 嗯， 周老师，这还您爱吃的黑椒牛肉粒，我都给您带来了。 你像这鸡啊、 韭黄菜、 牛啊、羊啊，什么金头巴脑啊， 都齐， 什么羊蝎子都有了。 对，我跟您说啊，就咱俩人啊，咱都用不着这9个菜，咱们呢就照着啊开仨菜色菜， 哎， 咱就能吃起来， 别浪费。 对， 啊、 您也不用招我说这个还得准备这个什么葱花香菜的，我直接您那有微波炉吗？ 哎呦呦，咱们微一下， 直接一打就行。那醋溜木须，我觉得拿那个水一煮更好吃，10分钟那边煮着，一会儿咱哥俩就可以喝上吃上了。 哎呦，今天咱俩是聊透彻了， 对对对， 啊、省得你在这个厨房忙或者我在厨房忙，你说咱俩这老也不见，这话多。嗯、 您说这是真的，其实呢就愿意跟您家里边待会儿，有时候说您说这时候快过年了，到哪餐厅去？人乌泱乌泱的，咱也排不上队。 这期间咱心里都有负担。 太对了， 能、 哎、 不出去咱就不出去。 对呀、啊，跟家里呢，是我给您拜年，还是您到我那儿去呢？谁都得忙活着。 是， 本来就想跟您喝杯茶聊会儿天，结果弄得呢您也挺累，我在那儿坐着也尴尬。 哎， 何必呢？今年这方法您看好不好？ 哎，好好好。哎呦，你看还是这个理想想的周到哈。行，那咱们就一边忙活着一边聊， 一边忙一边聊。而且我跟您说，周老师，我还给您带来第二套。 嗯， 这第一套是咱哥俩今儿吃的。 嗯， 第二套留在您。过年的时候当团年饭 哦， 9个菜直接15分钟全搞定，热乎乎的上桌， 哎、 而且咱谈麦现在特值，您知道吗？ 啊， 真不贵。我要外边说请您吃这么一桌得1450 啊，得呀， 对吧？ 对， 今儿499块钱咱们台里就卖呢。 哦， 打电话直接能送家去， 哦， 特省事儿， 还行。这个价格的话，因为我经常在外面吃饭嘛， 对， 所以我知道价格。一两个人的话呢，你说去饭馆，你没有什么200-300块钱，100-200块钱你 出 不来， 真出不来 啊。这整个刚才你说这个这么多，499， 关 键是油面的。紫光园的东西，这是北京咱们的老字号， 100多年了， 哎， 老字号啊，这大家吃着放心踏实。您说外边一吃，我就跟您说是499，我到别人那儿说我都是1499给您定的。 我跟你说， 真的 这个真是看不出来。 对 啊，这一看这一桌怎么也得1000多块钱。 对，我觉得大伙儿啊，要想跟周老师的也过这个嘴瘾、 嗯， 也吃这口福也行，咱也给大家准备着。 哎、 咱北广的电话，哎，打电话还能给您送家去。 哎、就那个400-015-5151， 对对对， 400-015-5151。那如果您订上以后呢，得到的是提货券啊，什么时候想吃了就可以呢打电话把东西呢送到家，非常的方便。咱们这个真的是合适。 年夜饭，有人擀皮，有人和馅，大家团团圆包顿饺子就齐了。 对， 热菜这东西都准备好了， 嗯、 我觉得这是省事放心的。这。到您这儿来了，您再给我开小酒喝喝。哎，咱哥俩边吃边聊， 少不了、啊， 对吧？ 哎，今天这个还真行，用9个菜啊。 9个菜：酱焖手撕鸡、五香牛腱子。您说过年吃鸡大吉大利啊！五香牛腱子牛气冲天，还有红焖羊蝎子、黑椒牛肉粒、金头巴脑、醋溜木须、宫保鸡丁，再加上酸汤肥牛和水煮鱼，有鱼有肉有牛有羊，有辣的有不辣的，有丁的有片的有段的，你想吃啥吃啥。 哎呦，还是这个理想想的。周到哈、 嗯， 行，那咱俩就聊着， 哎， 给它热上，估计10分钟咱就开始吃饭， 上桌嘞、 哎， 我倒酒去。 对，这一组呢499、 嗯、 啊，我呢还真是不能忘了我们的听众啊。 哎、 如果听众呢也是觉得这个好的话呢，你就打电话就行了。 得嘞、 啊，咱们订上以后啊，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一个电话。这一桌家宴就送到您家了，非常的方便。这个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